好，歡迎到我 Tata Nelly。 今個禮拜其實是一個在網上，我算是一個專題呢，又好像不算， 因為一個悲劇開始， 是悲劇的，是同一個，其實不太熟悉，但是我是想講一下，想討論，想問一下專家意見的話題，就是成人遊戲。因為我在網上看過 Twitter， 就有人講話全盛時二千年呢，當時 什麼成人遊戲啊？是不是即是 煲立 玩鞭啊、煲立那些啊？ 不是，那些成 L game， 、 L game， 就什麼就全盛，當時二千年的時候就500万，但現在呢就2017年就50万，得返10分之1。 其實呢、這個我印象中啊，2004、2005年左右都依然係好高峰嘅，嗰陣時都係400几500万。 即係最初上世紀即係9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咧，就300几万嗰個表有。 其實應該去到，我冇記錯，應該2010年至2011年為止，都仲有200-300万到嘅，係去到2012年之後咧，佢係一年得得好勁， 急速下集 啊！去到 其實發生咩事咧？我想知，因為其實我係依個就想問下，即係有跟 發生。其實發生咗嘅事你係知嘅，係 冇錯， 係輕小說紅咗。 唔一定輕 小說，幾樣嘢唔單幾方面夾埋一齊，即係攞收曬H game 本身有個要素。我覺得係咁嘅，其實 即係點講咧？ 但係輕小說啦，即係你講嗰樣嘢係啦。 就因為講緊係我就認為啊，我嘅觀點，呢、這個真係我嘅觀點嚟嘅啫，就純粹就係點講啊，借咗嘅嘢要還，就咁簡單嘅事嘅啫。即係當年去做 L, 發表平台啫，呢、這個 做 L game 嘅人係好多人都係因為冇其他平台可以發表，所以走去做最點講啊，最冇網管嘅最冇網管啊嘅。 个门槛最低，或者咁讲，唔系冇网管嘅，我觉得系门槛最低嘅，实在系即系容易搞。 即系点讲啊？你今时今日你唔会做一间新嘅 key 社走出嚟，即系我唔系话推崇 key 社，有个纯粹攞个例子啫。即系如果佢哋同一班人， 冇必要用呢种平台呢个渠道去发表啊。 其实新公司系 keep 住有嘅，但系做唔长咯。 你讲嗰啲新公司，其实咧两样嘢，第一。大好多所謂其實都係舊公司重新嚟過，重新包裝過，都係嗰扎人，重點係人，唔係公司，唔係個法人，係個人。 嗱，依幾年其實我所知，其實係好多即係老牌嘅成人遊戲大廠、電腦遊戲大廠啦，未必成人遊戲嘅，咁就接下接嘅，失蹤嘅失蹤嘅，換個同班人馬走另一間公司開個新名嘅又有，嗱最簡單就 Elf 啦，跟住 Silky 啦。烧气就走出嚟，就开咗烧气物啊，烧气乜烧气物啦。跟住一间好似我而家就走咗出开个佢嗰间又专玩催眠 game 嘅，就开咗一笔配 soft。依几间系比较，即系叫比较由大家知道系老牌厂执接咗之后开出，即系成原班人马换个招牌咁啊，当新公司嘅。 咁我话你听啦，绝大部分厂最大部分而家嘅新厂都系其实都系某间旧厂嘅人。成間接咗，原公司再開一間新嘅，係經常出現咁嘅情況。呢、這個叫嗰啲情況有啲類似就係 酒樓嚟 嘅，妖搶即係拆咪搶白，就搶我僅此一句，唉、哎、就類似香港酒樓嘅情況，就依家係常態性咁樣發生，攞嚟走數用。 不過其實 L game。就算不過奇怪喎，就你話頭先講 Harry 講話就係12年之前，其實都仲 keep 住一定嘅市場，但係都冇跌喺短短5年之間，因為呢啲都唔係咁快。 我睇法記錯就應該係2011年到2012年嗰陣時，啱啱就係手遊興起嗰陣時候，我大概印象中就係嗰個時候到嘅，跟住就好多人即係、就是、做開女 game 嗰扎走咗去整手遊啊、頁遊啊。咁啊，吸咗好多人走。 一來呢邊即吸咗唔少畫師走，即係佢哋唔使靠畫 H 圖去賺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覺得係點樣講啊？好似點樣講啊？網上平台多咗，其實我唔需要用傳統方法去揾師資。 其實點講啊？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其實。 所以我點解話大家會知就係講緊，大家都係你心中會有數。你2012年。其实是很多东西的交界线，是很多东西的分水岭、 啊。你手游爆发啦，跟着网上那些、平台，即是什么酷狗平台 ,P 字头那间例如、即是其实不知道现在其实就。 因为我看有时看、即是在网上看到讨论就是 Stream 这些平台都有都有 L game 的 ,cut 了一些 L 画面嘛。 其实是 Stream 那里是这几年先 開始有人搞嘅，就係、是、主要係做呢、這個賣 sell 俾海外啊。 其實係 gel game 咯，即係俾海外人玩，海外嘅人玩咩體驗下咩叫 gel game。 就係因為本身做唔起先至要搞 stream 去賣俾啲外國人啊嘛。 你可以咁樣講，即係因為窮則變，變則通，呢個係其中一個，但係呢個我都係結果嚟嘅，呢、這個就 即係唔係原因咯， 唔係原因咯。即係咁個探究原因就好，真係好咁。 其實幾方面咯， 我覺得 係一個搣走咗即係本身 H game 嗰個 share， 即係點樣嗰個佔有。 嗱，我而家揾翻啲資料啦。咁又即係有個有網友就喺佢 Twitter 度將列咗資料，就係1990年咧就389萬隻，即係全年包曬所有啊，即係包括 download 版、機卡嘢包曬。2000年咧就512萬，2005年就410萬，2010年就256萬。2015年就78萬，2016年就56萬，而2017年就32萬。即系短短地话系2010年同2015年之间系由256萬急插到78萬，仲抄新地。 又俾人抢， 又抽水， 俾人抢翻。因为我又系想，我正想讲更惨个新地。即系等你讲埋先，点知 你？咁你冇得讲啊！我觉得即系你新嚟好好大大话话都叫一般向，即系正常嘅渠道。 新嚟冇卖过500萬啩？即系重点 系。系当然啦，但问题跌都冇跌咁犀利啊！ 而且呢个数字咧系个单位系本，系其实系隐藏咗一个重要大嘅问题出现嘅。因为咧而家系讲当年讲紧500万只，大部分都系9800 yen 或者8800 yen 一只。但是而家係好多係千幾二千 yen 啦， 係依嗱依樣嘢真嘅， 3000-5000 yen 我哋一街都係，即係好 Q 多。 有個問題， 富派 等等先，等等先有個問題。呢度如果嗱，因為我所知好似依家有 download pay download game 呢樣嘢 ，download 計埋㗎， 哦即係計埋嘅 download 㗎 ，OK 得，我就問呢個問題先。 係啊， 乜點？ 有冇計埋 DMM 集頁有啊？ 應該有， 唔係嗰站 DMM 下載有 DMM 頁有唔計落嘅 game， 嗰集計咗落去網頁 game 度， 因為 就算係鹹 game 都 即係 DMM 嗰堆嚟對 Monitor 嗰堆嘢應該係當網頁遊戲噶嘛，佢唔即係佢唔係一隻計啊嘛，佢係純粹一個叫做網頁遊戲嘅月貨金營收啊嘛。 但係呢個點話12年就絕對唔係去咗手機 game， 因為嗰扎廠仔去做手機 game， 其實係應該係14年打後嘅事，就個冇個唔係個最少佢係點話，佢最應該係共同原因而出現嘅，即係大家開始跌，即係大家啲廠發現跌，咁你跌你咪諗辦法要做啲嘢。咁啱啱講啊，上 Steam 啊，國際化啊，出手機遊戲、出網頁遊戲啊，嗰啲全部都係呢個結果嚟嘅。呢啲都係結果嚟嘅。咁我覺得原因就兩樣嘢，真係因為關人事，即係一關顧客走咗事，但係呢個12年個嗰啲話網絡同 smartphone 大爆發啦，咁大家啲注意力去咗第二方。同埋就係製作，我反而比較注重，我比較在意咧，應該係話，因為啲消費者個唔係好太關我事，啲創作者，你諗翻清楚，呢個當就係12年左右，又係前後嘅，啲寫劇寫 girl game 劇本嗰啲走去寫輕小説，好 Q 多都係嗰個時間。差唔多都係嗰個時間。 我覺得好似幾個而家喺一般向界撈得好掂嘅幾個劇本家，都好似嗰段時間開始轉由女界轉去表界嘅。 問下 Harry 呢個不起眼係幾時出㗎？ 不起眼我冇記錯，15年，我遲一個遠古好後期嘅已經係。 遠古比較後期，仲有個 三平係建築好似係10年，我冇記錯10年嗰陣時已經開始寫㗎。 仲有幾日咋？是田中和貓是不是田中在 田中和貓應該差不多時候 應該仲早啊，我記得佢 田中就算啦，佢係嗰啲寫佢就算最多紅年，即係喺 L 級最紅年度佢個品應該幾貴 啊。總之就係啲人因為輕小說嘅興起，大家走下一個，即係寫劇本寫得好嘅就全部唔見曬，即係開始逐漸下佢變成本來都已經係。 我覺得是借來的時間 啊，不好意思更正返，遠戶社北氣眼應該是12年15年是動畫化，應該小說版是12年開始現在，所以每日是對的， 應該沒那麼遲，我印象中真的是動畫化來的，你講的時間應該是 OK 啦，那我我的印象是正確的，因為我都不敢肯定，但我第一大概是那個時間， 但應該沒那麼遲，起碼做到1、3、4、啊、最少肯到、 啊、總之就是說很多這個寫劇本的就去撩出去，咁畫畫嘅就一嚟就有呢、這個有點講啊，第一就有 Pix 個平台，當然咧 Pix 係2008、2009年就已經興起噶啦。 我、哦、但你手機你助長佢個咩啊嘛？你 同埋最緊要係而家手遊多咗，多咗佢令到啲畫師有一個多咗一個揾真人地方，同埋入唔使咁辛苦，因為一隻 L game 要畫。好誇張，就相比講你手遊，佢 你唔計差分都咩嘅，都恐怖嘅。 好誇張，係嘛？就算冇乜點表情嘅，起碼一個角色，基本表情都七八個啦，最基本表情喎，未計埋，仲跟住啦，跟住要計埋佢嗰啲計埋嗰啲 L 畫啦。 啲差分咯，即係啲唔同細微動作。 一個 L 畫起碼都成十零張啦。 大概我冇記錯，應該平均係70-80張到一隻 game 嘅。唔計差分， 係啊，淨係即係原本嗰張啊，你拆埋差分，你咪成 鴨頭鴨，跟住仲有鴨攰。 呢、這個就好，唔係呢個就好睇你嘅數目咧，就好睇你係咪啱啱提個價錢問題。 我講full price數位置啊 ，full price應該冇咁少，應該有百幾張，連差分400多張。我印象中 基本咯、 啊， 呢、 這 個 係通常係呢個數。 你話細嘅可能1000都 通常，如果唔係通常有啲慳皮啲，我都見佢慳皮啲，得佢差 分慳皮啲70-80張，然後連差分200-300都有，但係 有低成本做法 比較少，唔係低成本啦，full price。 full price 又唔好講低成本， 我 full price 低成本未必少㗎。低成本唔低嘅，只 不過低成本可以一個角色畫幾百張噶嘛。 只要低成本 我單角色，你意思 係通常 full price 咧就係例如話我簡單就係一般嚟講低呢類嘅 full price 嘅 L game 我一般嘅戀愛嗰類啦，有5-6個女角，每個女角70-80張，其實好誇張。但係一般嚟講你話啲平價嘅2000 yen 嘅，可能得兩個女角嘅話，咁咪少好多咯，要計啫嘛。 點講咧？應該咁講啦，係通常咧平價平在咧就係人少咗。通常是平日人少了的。 聲音不用聽太多。角色數量而已。 聲音 不用聽太多，同埋你不用同時找幾個畫師去畫，或者等他畫很久。即是比較快速流轉。 單日咯，全部都。 即是啤幾咁啤。即是這個我覺得是互相互為因果的，但是就這個後天才講。我想廉價，你剛剛講廉價把原因是講緊，因為500萬 full price 同你30萬還要有一半以上是廉價，低價格大。整個市場份額係差咗好，係比呢個500萬同呢個30萬仲要差咗一截嘅，仲要再有差距嘅，其實係差得非常之大嘅係。咁就另一個，我啱啱講嘅就係個原因之一就係個佢哋賺唔到錢。其實我覺得根本原因就係佢哋賺唔到錢。即係呢個 用其他 有啲廢話啦嚇，我都知嘅廢話 其實好多嘢分薄咗佢哋嗰個應有嗰個， 因為中間有流通食咗一陣喎，即係做批發 好多樣嘢。我唔單止樣嘢係啊，消費者個選擇有另外選擇，即係有個代替品啊。我意思係話頭先講個 PSV 啦、手遊啦，甚至乎同人志啦。 同人志唔關事嘅，呢個 一路都存在嘅， 唔會同人志應該唔關事。 唔係，我覺得係真係某程度上點樣。 反而話，我覺得手遊係就係一樣，就係對畫啲優秀畫師嚟講，佢唔需要咁辛苦地去畫700-800張畫到手軟，跟住可能每手遊咁啊，佢畫幾張畫落去，咁啊搞唔到，咁就錢收咯。對佢講，佢花嘅時間少咗，佢成本低咗，佢唔需要奮身去同佢搞一隻 game。 系啊，咁啊，即系 其实我有样嘢我都想问一下嘅，其实因为我唔熟手游啊，我想问手游系咪嗰啲即系一只 game 可以即系好多画师可以参与咁样嘅， 可以， 即系变咗系因为咁样佢咪即系同 佢应该系计张数角色数 嘅，更多嘅画师系咪有咩意思咧？ 其中一个原因啦，其实唔可以只靠只 game 养嘅，好少人做得到，因为手游咧 散功力嘅 画画我谂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冇每一个人 接作咯，接作咯，即系呢游戏只可以执，另一个游戏只可以执，跟住夹埋一齐咪啱 咯。我所知嘅行情咧，嗱，冇攞呢个嚟做标价，因为要关你关阁下绘画功力事啊，大概系3万几到8万几一张，连差分。 就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價錢， 即係嗰個角色你負責嘅做 大即如果係十係，如果係大嘅可以去到可以去到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數嘅。 咪視乎翻嗰個廠， 就真係冇乜下限可言嘅。 咪即係關 就係。視乎廠商肯俾幾多錢啫嘛？嗰陣時，即係例如可能最初開發未有貨金收嗰陣時，佢係肯等抌幾本落去，跟住佢貨金即係收賺到錢啦，佢又肯抌咗幾落去。 同埋都係睇翻你個畫師嘅叫助力嘅。 咁咧嗱，呢個就嗰啲嘢啦。手機遊戲其實就唔太睇寡單一畫師叫助力，你唔會因為某個畫師而去畫嘅，而去玩嘅。因為基本上，就算你係最點講啊，好簡單，你神擊兩個 主力畫師。我只收錢嗰、那個嗰陣時啊，揾你嗰陣時，你可以叫到幾多價一張嘅意思。 真即係如果你 有冇用，我嗰時即係講個大概數出嚟。 即係通年，即係 點樣講？點講咧？其實你睇畫師，其實我睇聲優喎，我覺得手機其實。 一樣咋， 聲優好平嘅咋，即係點解 容易唔係容易啲叫做個畫師咯？其實 相比畫師咁，我就聲優嘅夾商比較公價添，公價啲添。 而且佢專揾新人聲優嗰啲就特別。 但係如畫師其實即係你話揾到海紅嘅，即係頭先我講啦 ，Tony 嗰啲級數真係開到好緊要㗎。插一句，佢畫畫直接。 係，呢邊唔係手機 channel， 我就唔講咁多手機嗰邊啦。我只係講緊因為相對嚟講啊。主要走咗嘅，俾人挖咗角嘅係劇本同埋畫師，反而聲優咧就係、是、因為女點講啊，尤其是女性啦，你 H M 都係睇女性嘅啫。 撈曬兩，食曬兩邊。 你個仔出唔出聲都唔發驚 care 啦。 係啊， 佢之後其實 keep 住仲有啲嘢。 女聲優個供應過程度已經係講緊，你叫聲優工作，大家已經係無限多嘅人嚟啊，唔會話搶到，亦都唔會話差過我哋咁啊台面上嘅聲優好多嘅。即係呢個咧就反而係聲優就從來都唔見過缺人嘅，即係大問題就係啲畫原畫同原畫都還好，尤其是係劇本做得好。 唔好簡單就係、是、啲劇本以前風魔一時嗰幾個所謂大師級嘅，而家去邊咧？全部退一般界嘅。頭先講過咯，去遠咯，田中和博歐啦 ，Sanrio 啦。Sanrio 啦 即係就算成日俾人黑嘅啊，佢都同你講，我先出動畫，再出 game， 即係一魚兩吃一樣咁樣，係一魚兩。 係咗，我想問下，你知唔知阿麻？請問知道麻之準嘅情況如何？有冇收唔收到料啊？ 未死得， 呢度應該未死 啊，仲未死啊居然！ 因為最近一次收到佢，好似佢冇有消息，大家覺得係咪應該叮？ 應該唔係 佢淨係上嗰陣上次入咗院，跟住話度過危險期，但係跟住都我都冇再留意佢 有入 CU 咁大鑊咩？ 係 啊，係啊，好似身死邊緣啊，真 係身死邊緣啊！ 總之入咗廠啫，總之就係簡單講咧，未死得，未出得， 即 係 以為真係佢就咁瓜，就咁拜拜㗎， 所以會就咁入廠咗。 而家仲有幫 K 寫 嘢，真係會拜拜有機會少少。 喂，但係佢喂你搞清楚，佢近嚟幾套都係先出，都係出 結晶版， 同時出動畫版嚟。 佢都係走去寫棒球 game 算啦， 係。全部棒球嚟嘅， 写棒球都唔轮到佢啦。OK， 我唔再唔喺度黑多次麻痴啦。就系讲紧当你剧因为 girl game 两大灵魂，画师同剧本都走晒去做其他嘢，咁你个作品质素无可避免一定会下降啦。咁你作品唔掂，啲人咪唔肯买咯。即系然后另一方面就系你啲消费者就点讲啊？亦都因為手機遊戲消費多咗， 有代替品咯。 同埋可能都同我節奏有關，手機可以街上面篤，但係你 girl game 嘅要屋企慢慢篤。 其實唔關事。 要關都關，有 我覺得關啊， 有少少咯，但係。嗰句， 因為你要坐低慢慢打十幾個鐘啊嘛， 即係街。 除非你咩啫？除非你真即係你唔係為咗嗰樣嘢。 即係最 簡單就呢一方面就關事嘅，我覺得係就比較簡單嘅，因為手機遊戲可以完全取代 girl game， 但係反之不能。即係你可以玩咗手機遊戲之後完全唔玩 girl game， 但係咧，如果你玩 girl game， 你出咗街嘅時候你依然係玩手機，呢個係關事。 即係最簡單，即係關就係家庭遊戲機其實都跌得好緊要㗎。只不過係尤其是手機遊戲流行日本，家用遊戲而家好而家過百萬係一個好驚人事，以前過百萬條，你只機似樣都要過百萬㗎啦。但係而家，哇！睇到過百萬嘅情係咩？要社會現象啊，登頭條咁滯啊！ 其中一個原因，我唔係用呢個角度睇，我係用嗰、那個即係需要嗰個角度去睇。 即係你， 我相信你唔會攞手機機嚟打飛機啩。 唔係就係、是、呢樣嘢咯，唔係話呢樣嘢。 打飛機呢樣嘢，唔係，我哋是講到性慾呢樣嘢咧，其實都有 使就噶，我哋 都有代替品 嘅。我哋呢度 唔係咯，我就話我中國點解係呢樣呢樣 嘢 喎？ 唔講手機嘅話，其實可能 我從來講過即係 漫畫版，漫畫版咩即係嗰啲 漫畫啦，上 P 站有排你追啦， 係 嘛？ 我就話呢樣嘢咯 ，P 站其實取到咗唔少嘅，其實 我認為唔係，即係個原因好簡單啫，因為 Pix 嘅興起係講緊係仲要再早啲嘅。佢哋而且都個佢替代性唔高 嘅。其實我係覺得睇漫畫嘅途徑又簡單咗啊！而家又即係講 H 漫， 同埋一樣就係而家同日電子嗰個電子 L 漫嘅嗰樣多咗啊！即係咁咧就 唔係，我覺得依家揾 source 你唔會專登揾 CG， 你跟住你揾其揾多其他嘢嘅，其實遊戲。即係我觀察呢樣嘢， 同人獅子咯， 係啊，同人獅子又好，你話即係漫畫嗰邊又好，動畫又好。即系你发觉你玩 game 先知系少咗嘅， 但其实唔系嗰阵，如果我觉得比起 game 嘅动画先系再惨啲，而家反而帮呢度就 揽出咯。其实动画个问题 系啦，不过嗱，我香港啦，我认为不是这么的原因好简单啫，佢一路都存在，呢扎替代品一路都存在，亦都冇一个。 我唔系话存在嘅问题，我系嗰个比例，我系睇个比例，我睇下多定少，多定少，即系你个使用习惯改变咗。我个意思系， 佢唔会系一个咁，因为佢。改變的就是不會是咁短時間內咁急劇的發生，因為它一路都存在 ，H 漫一路都存在，漫畫永遠都是點講啊，冇辦法完全取代到。 我覺得手遊是反而係一個重點，就是手遊真的搶了很多玩 H game 時間，依係真的 時間係嗰樣係， 因為 錢先係更加大問題。 其實點樣講咧？我睇法係即係你，因為你講 HGM 其實你針對嗰都係嗰班比較針對 like 嗰班，即係你要重口味嗰班，其實我覺得影響都係喺度嘅，即係嗰班一定係浮唔到水面嘅嘛。 唔係，因為當然咁，你如果一批真係實用向嘅， 係啊，即係你冇計到實用向嗰方面嘅嘢。 我諗永遠都個餅都喺度嘅。 其實 只不過講，只不過講 你係萎縮係輕嗰批，即係 high 到，即係有冇 L 都唔緊要，嗰批輕少少嗰類啊嘛。 同埋睇劇情， 即係我覺得呢樣你需要搞清楚咯。即係你一頭先我哋講 HCam 啲人走去輕少少嗰啲，都係針對翻。Nice 嗰班，即係比較輕微。 好簡單，我直接地答你，拔作嘅跌幅係相對冇咁多嘅。 係啦，就係、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 因為佢本來就唔多，跌極都有限。 唔係，係需要，係需要啊，本來需要。 有幾間係就一係要走喺實用向嘅。即系我搞不配送。 咁你咁样讲，你咪同自相矛盾咯。你如果你讲系性需要的话，即系如果系性，如果你讲呢样嘢嘅话，咁你 H 漫啊嗰啲嘢系唔会睇代到佢嘅喎。你 Pix 啊同人啦、啊， 咁 咪 主要个问题，即系其实 H game 你影响嘅其实都系你嗰批，即系你谂住睇，又要唔系睇小说，想睇小说嗰批唔系实用向嗰批啊嘛。即系呢样，我觉得需要澄清，搞清楚。即系你一讲咗，大家你好似话所有 H game 都系跌咁样，但系点解有批 系 固定？ 因为量好简单嘅啫，即系佢系冇错，呢个拔作跌得比较少，但系一样都系跌得好夸张。 但系拔作本身喺个饼入面都相对唔系好大啊嘛。 第一，拔作本来就细，呢个系一点，所以佢跌得多唔多都唔会影响个成个市场嘅轻跌嘅。但系问题就系讲紧系。你拔作，就算你係講緊相對跌幅輕微，佢都係跌到一大慘嘅，跌到都係跌得好緊要嘅。就係講緊除咗因為呢個兩樣嘢，就係你拔作都有人寫噶嘛。咁你越諗你啲人越嚟， 即係點講啊？拔作啲走去寫小説，你意思係 好似真係有，即係好似真係有， 唔係有都唔奇，但係問題係即係呢個又好似。点样啊？九唔搭八咯，直件事。 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虽然我唔质疑写拔作嘅写轻小说都唔会差去边啊？ 即系啲问题就系讲紧你，因为系游戏公司向来都俾唔到大嚿钱你噶啦。与其喺度踎你少少，我不如走去投稿轻小说，搏一搏，话唔定可以飞上枝头变兔。 搏摩托咯。 同埋一样就系喺二年头，莫名其妙剧本都可能就会可能会。 咁系嗰啲咩轻小咩手机二世界嗰啲啊？ 咩事来冇都可能停噶。 啲劲嘅就更加唔好讲啦。喂，大佬，我劲极你都系卖得十零万，我卖轻小说可以卖几百万。 就系咯，佢咁老奸就系、是。 好似嗰部好好咩國王遊戲咁樣，大佬版 L game 嘅 L game 劇情嚟噶嘛？佢 開 著寫少少跟住紅大紅，跟住開賣紅。 我冇嘅，即係個受眾個餅比較大啲，所以個機會就相對地即係開意識 夠大， 立 十開賣大賣。 即係純粹咁樣啫，即係個金生好掘啲啫，其實 有啲你唔識咋，其實咧，因為我有好幾次都係抄下，條友仔我唔識嘅，不過佢套嘢輕小説動畫化。咁或者係或者邊度唔知邊度推入人咁我要查一查個作者。 我記翻邊個拔作劇本家有寫輕小説，鏡如之呢個有寫輕小説嘅，睇一睇翻呢樣嘢。 所以呢個數目上其實一樣都係走咗人，而且仲要講緊係個業界萎縮嘅情況就會令到原本有可能加入佢嘅地方，即係我譬如好簡單，真係好難，好簡單難聽講句，你真係文學部出身。你又去翻唔到政府工，咁你真係想寫文為生，咁你點算咯？以前就係、是、哦，唔好意思，咁你就可能就係要過嚟 做 game 噶啦，咁啊，即係呢度就冇咩好條件俾你，不過就肯俾你寫， 係啦。 咁你試唔試？ 你有發揮， 咁啊有咁你有機會試，就係講緊當年對呢個地表嘅打呢、這個表層嘅打壓，令到好多人係走咗去 game。Girl Game 嘅曾幾何時嘅一度繁盛，其實係因為有一扎創作者冇路可走， 係冇處容身， 佢就只能去呢個 Girl Game 世界。咁佢發現有個地方容得住佢，咁佢喺入邊發光發熱。其實好多現在我哋叫做點話老油條級嘅劇本家，當年都咁樣，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嘅啫。即係佢唔係真係特別真係中意 Girl Game。 唔係咁，當時社會環境冇得浮面啊嘛， 而且都好難相，好難相信會有一大批人係話我立志要做一隻 girl game， 一做一隻 H game。 唔係都係想寫劇本，都係想咩啫？做作品嘅啫，但係即係揾唔到正式嘅，即係點講個資歷夠咁樣，要揾地方磨練。 我哋所講嘅一系啊嗰類遊戲，大部分都係因為咁樣走出嚟。即係佢哋其實唔係真係想寫。 咁呢個就即係提咗好多次嘅，其實我覺得係。 但而家仲係撈，即係叫做仲企得穩，唔係話即係唔係話拔 game 嘅，又仲有幾多間咧？除 Airsoft 之外， 唔係拔 game 又企得穩嘅，即係唔係有字咯，八月咯。 咪又系，都系点讲啊？ 都系 十年前嗰 扎 咯，都系十年前 做开嘅，继续做落去咯。 十年前好硬净嗰扎中坚咯，而家咪变成最后台柱咯。因为啲 game 啲下边啲新厂晒讲紧新出嚟一两三年就收工。 就连叶社而家都冇 叶社仲叫 girl， 唔系佢啱出嗰只叫 WA2 嘅。嘅副啊， 點樣講咧？葉社係咪漂？我覺得係咪漂白咗？ 葉社仲差翻啲 game 廠咩？ 其實我覺得家用機廠嚟嘅。 係咯，你覺得佢仲喺 game 廠咩？其實我諗 佢只係一間 girl game 廠，佢唔係一間，佢已經唔係一間 H game 廠嚟。 係咯，即係已經係啲咩？即係洗白咗，已經係表面嘅嘢。 有幾間 同埋即係某程度好似係即係近年風氣好似冇打咁犀利，好似大家都接受咗呢樣嘢。 啱啱我講嘅理論講到一半，俾我講埋先。 好啊， 因為呢個就係啱啱講嗰度。咁主要係製作質嘅流失，咁觀眾質嘅流失，即係呢個咁啊唔可以叫讀者，叫嗰啲玩家質嘅流失，就係講緊第一，佢哋時間俾 手機食咗啦，係啊， 俾 smartphone 食咗，唔一定係手機 game 嘅，係 smartphone 本身 唔係個生活方式改咗咯， 同埋然後就仲有呢、這個就係講緊佢哋嘅錢俾貨金 game 食咗，以前你買一隻。老實講，我當年覺得買一隻 girl game 成萬 yen 係好乸貴嘅一件事嚟 嚇！依家你放一 pack， 但係啲人 翻嚟 而家啲單又講嗰啲單位係講緊放一單 最大嗰、那個最大嘅放金額咯， 一單 9800 yen 咯， 十單八單 嚇， 一單係講緊9800 yen 啊，大佬 嚇，唔係佢哋唔係最中間嘅係最大嗰個嚟計嘅用。 當然有啲4000多 yen 一單就另一 有3000-4000-5000都有嘅，但係通常一講 pack 都係講最大個 pack 嘅。 而家通常都係9800，因為9800係呢個iOS 俾到嘅最大數。我印象中係 嚇 內購嘅最大單位 ，Google 都好似係呢個數。 Google 好似有得再 多啲。我唔知，但係大家即係可能 但係你同一隻 game， 你冇理由兩隻入邊噶嘛？ 係啊。 總之就係咁。佢令到啲人咧 即係有錢買一扎佢老 game 嗱，先講你一年買一隻嗰啲，你係幫唔到個市場嘅。係講緊你要慣性一個月最少買慣性一個 最低限度可能兩個月有去買一隻， 最少買一兩隻啦。 兩隻嗰啲嚇， 固定你每個月都有買，最少係呢個程度嘅人，你先會對個市場有啲影響。呢啲人你我好簡單，平時你固定可能一個月買四五隻，一個禮拜打一隻咁樣，譬如咁啦嚇。咁但係而家講緊。可能佢放咗五六 pack 去，跟住冇錢咯喎，一隻甚至唔買，跟住發現原來我唔買都冇乜所謂，又或者係放失去理性呢啲理智線斷咗呢啲，大家心知肚明啦，我唔講啦。 同埋我想講就係、是、可能因為而家個消費模式開始轉咗手遊之後咧，啲 girl game 廠咧都開始調翻轉頭咧，出手遊同頁遊。 這個、 即係譬如話有子同埋呢個 H 都有做呢樣嘢。 哇！呢時已經變咗係頁遊公司啦，唔係呢時變咗咩咧？唱片公司，佢每次開個每唱片 cap 入買一大堆嗰啲買唱片送買唱片送 mouse pad 啊，買唱片送飛杯嗰啲嘢。 都仲係嗰句啫 ，Zero 肯出未啫？ 算啦，佢多咗等咗兩年未出啦，啲嘢。即係 咧，佢預算上面，尤其是你手遊係好容易失控，正話失控地病。咁你呢啲嘢貨金貨到過咗龍，你第一樣 cut 嘅係 cut 乜嘢啊？咪就係、是、第一，肯定係 game 相關其他支出；第二就係 ACG 你興趣相關其他支出。呢啲點講啊？身外 拉上補下啫嘛， 肯定係首先剁嘅。 係啊，啲飛鏢要開支嘛，咪 cut 咗先咯。 我仲記得係而家有啲廠係直情掛住做手遊頁遊，係冇出過新作嘅。 不過冇正業嗰啲叫 冇正業 咯。你睇點睇啦？ 佢 Regatam 一 Regatam 冇出過新 game 啊，淨係出手遊 啦。三年冇， 唔係即係唔係兩三年，係五六年啊。 即係點講啦？即係好似咁講，其實轉咗型。即本身係 H game 嗰啲可能轉咗第二個啲媒體度做， 算好噶啦，起碼佢間唔中佢一年都平均仲 out 呢兩隻 game 出嚟。 唔係可能，因為我覺得係大家拆到即係手機嗰邊好穩咗，同埋呢邊就開始沉。 仲有一樣咧，就啱啱講，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廠商方面啦。呢次就廠商方面就係講緊新創想立志入 ACG， 其實主要係講 G 啦，入 game 界嘅廠商唔再考慮 H game 為平台。呢、这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 game。以前講緊你要做隻 game， 你要摸就有力上 console game， 要摸就係同 console game 同級嘅 PC game。你 PC game 其實唔會慳錢過 console game 好多嘅啫。 入門門檻再向下調咗啊！ 變成佢要摸，佢要低成本小公司想試創業，你要摸就係試 H game。以前就係咁啦，你只有 H game。 而家有更好選擇啊嘛！ 咁而家就係變成寫 App game 或者係之類嘅嘢，咁你就 包括手機 game 啦， 或者網頁 game 啦，一樣嘅情況下就變成你唔再需要以 H game 為平台，亦都係佢點講啊，冇唔再需要經過 H game， 因為我覺得呢類嘢全部都係 H game 界借翻嚟嘅，對我嚟我係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借翻嚟嘅嘢嚟嘅啫，佢係要還嘅。當年唔係應該入 H game 嘅人。唔應該入 H game 嘅人，唔應該買 H game 嘅顧客，唔應該做 H game 嘅廠，全部走咗去做 H game， 令到佢一個好誇張嘅興起。咁然後呢啲嘢全部還翻去之後就咁咪跌，咁咪跌到過咗火啦！而家就係咁樣，再加埋啲推因素，呢個我係覺得係綜合呢三點嘅原因，先係佢跌得咁恐怖嘅地方。 我覺得佢以為叫做射藥射嗰只嚟 嘅。然後另外就係惡性循環。呢、这個講緊係而家好多仲做緊 game 嘅廠咧，其實佢係借錢做 game 嘅。呢個由通路商借錢俾佢做 game， 因為日本銀行有衰，好唔可以有個衰啦。 日本銀行唔會借錢，係 唔會借錢俾 H M 廠嘅，係絕對唔會借錢俾 H M 廠。 有一間會借 A B E， 唯一一間。 即係我覺得係後邊個老細唔知有啲咩把炮嘅啫。即係總之就係呢一行 把柄啊！其實 呢一行我都唔寫俾你。另一個類似嘅情況就係黑社會。你大家知道日本嘅黑社會係有限公司嚟噶嘛？ 係 公司嚟噶嘛？佢哋無論你唔講呢個業務係乜嘢啦，佢哋係真係一間經營緊嘅公司，但銀行係唔會借錢俾佢嘅。 咪正嗱，一樣就 L game 講真，銀行唔借錢，我可以理解。 咪係老騙。 因为嗰阵就系你入你十你买几多只啊？大佬，我借俾你去系收唔翻随时。 唔系，你随时有风俗问题嗰啲嗰啲出现咩？ 揭开风险问题。 风俗啊，唔系风险。 银行唔肯借钱俾 L G L 唔系 嗰个 L G 厂同黑社会系一样原因。 系啊， 唔借俾黑诶，唔借俾啲捞偏嘅。 系啊， 你捞偏就唔借，无论你风险大唔大，乜乜都。 总之唔系正道嘢， 因为风险高，我你风险高得过呢啲什么呢啲咩天使基金。風險你風險高高得過創投高高得過呢啲啲啲啲險頭 咩咖啡機啊？定係呢個呢個咩設設銀先啊？ 算 Q 水 都係同我差唔多嘢嘅真係。 即係你搞天使投資嗰啲，唔好意思，我肯定佢風險大得過做 Girl Game N 萬倍。但係銀行嗰陣時係點解啊？第一就係佢哋賺到翻錢啦，佢哋有機會可以一勾個賺翻錢。第二佢哋撈正。日本嘅銀行係好注重呢樣嘢，佢哋唔撈偏，佢哋唔肯借錢俾撈偏嘅。咁呢喺個前提之下咧，其實通常都係通路商借錢。 咁世界各地銀行都係咁噶啦，即係你越穩，你越正正經咪越穩健，越穩健咪 其實喺講緊真係冇一二啊，我應該2010年左右開始嘅事嚟嘅。啲 game 廠開始賺唔到錢，就同慢慢就變成為咗要還錢，為咗有嚿錢而去做一隻新 game。以新 title 去借錢， 漂白咯， 去做唔係去做早期融資去用，去同通路商借到錢，去填翻你前面 條數。唔係，個漂白原因就係要借錢啫嘛。個意思係、即係借個白，即係表面係白嘅公司。 啊，唔係啊，唔係啊。 其實想講同通路商借錢，通路商都會批你隻 game 係咪真係 work 嘅？只不過係話有扎，喂係咪想講話有扎 game 借咗錢走數咁樣？ 點解會咁多公司換得咁密？係因為走數，但係我唔係講緊，我係講緊佢哋慢慢會，因為佢個盈利盈唔到利啊，但係佢又要繼續經營間公司啊嘛。咁結果嘅情況就係、去同通路商借錢，借下一隻 game 嘅錢去還上一隻 game 你未交嘅尾期數。 一個冚一個咯， 不斷咁用下 期嘅下一個蓋係冚呢個煲咯， 預款去做上一期。咁有咩情況？足夠咁會變成佢個製作就越來越固定。會越嚟越少 流水啊， 流水式作業慢慢咁樣去做， 或者慳成本嚇。 呢類咁嘅 game 點會吸引到人？咁兩者就喺度不斷咁喺度死循環， 惡性循環啦、啊、呢、這個。 喺度死循環就會變成只 game 越嚟越唔掂，啲人就越嚟越唔肯玩，越嚟越賣唔到，越嚟越冇錢做。 解釋到就係依幾晚跌落去嗰個情況啦，其實都 咁就係講緊呢個原因就是這麼回事。咁個結果就大家其實而家都冇講到啦，其實都係講緊，其實講緊兩三年前啊，應該都差四五年前都已經講緊跌嘅啦。其實 唔係，但係依幾年係特別明顯察覺到係真係少咗債。 呢兩三年係好明顯， 因為玩 H game 嘅人已經不復存在。难听讲嘅真系不复存在，佢哋人系唔见咗， 数得出嘅大作系近乎冇。 点样讲？即系我要玩游戏，唔使行呢个。 咪应该讲咧，就系有一次而家好似日本游戏咁样咯。嗱，好 core user 嗰班依然即系 keep 住 啊，家用机即系家用机个情况咯，即系有啲似 嗱，依只 PS 嗱，唔好讲任天堂，另一个范畴嘅。 唔系任天堂，佢系 PS 市场。你係 keep 住仲係再做一班核心 user 係一定玩， 佢係肯變啫。邊堂我覺得個情況係 堅持玩 game 嘅，但係依班核心 user 就係少數，相對上咁啊。以前喂就好似100万係隨便一隻咁垃圾，一隻咁嘅 game 都100万，而家好勁嘅遊戲先可以過百萬，安亨級數先過100万嘅大佬，幾廿萬啲係已經係好叻好叻嘅啦，甚至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依然 十萬。你又係咁嘅情況，即係你要我要出嘅 game， 我唔使喺家用機出，我喺手機 game 出搞掂。 唔关事， 当然流，唔系即系唔系咁，你赚唔到啊嘛！手机你 变咗就系咩？只有啲变咗就系佢真系话留住喺部游戏家用机市场系一笔核心即系死忠 fans， 即系依仲系会有一只 game 即系买翻屋企屠龙嘅去打套材嘅，仲喺班，但系少咯。最尾十几廿年前， 咁你咪走都话个基数走晒，走晒手机嗰边咯。 但 即系你剩翻嗰批，可能一路打落去，剩翻嗰批啫嘛。 其实你有冇谂过平台都系问题？ 即 而家真係有可能，你譬如即系 LOG， 我相信九成你都係要 PC 玩㗎啦。但係你而家係咪真係仲必要有 PC 喺屋企呢？呢個係一個問題， 呢個都係原因啦嚇。呢個係就有啲人其實屋企係再冇一部電腦放喺度，或者係成屋人 唔係最多限度，可能最多都係一部 head。 咁嗱，好啊，即係咁啊，即以前可能每人都有一部自己嘅電腦。以前啊，講緊十幾年前、十年前啦，冇幾啦，係講緊每人可能屋企都有一部電腦嘅。但而家可能係成個人得一部電腦，因為你真係唔係你真係好偶爾你先需要一部電腦。咁你如果你部電腦放喺客一部電腦放喺客廳，咁你會唔會攞嚟玩 H game 咧？咁即係唔係個個咯？ 有聽咁又公開收視啤啊？ 即係嗱，雖然啦， 係咁你調翻轉，如果咁樣諗法嘅話，其實係應該用 Apple 式去做嘅。不過問題係 Apple 有呢個問題， 咁 佢批唔批你咁樣俾你咁樣 DMM 咯？ 嚇，得 DMM 咯， 即係變 即係俾網遊。 唔一定網遊 ，DMM 都有咋用 可以 download 嘅 app， 係 download 嘅 H game 嘅， 可以包個 pad 度玩。 嚇，即係呢個就唔係難嘅問題，就係、是、亦都唔點講啊，有時係會唔方便啦。大家知道，你一隻手揸住部 pad， 一隻手篤緊個 pad， 咁 係啊係啊， 咁你仲需要第三隻手。咁分点样用啦？ 系啊，唔系即系嗰句踎射方便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唔紧要，有相关 requirement 嘅其实。 啊，我知，但系 手机联动。 啊，即系总之就系、是、佢好多呢、這个佢个结果就有几个方面啦。一就系、是、国际化，即系挖掘咗原先从来冇考虑过，唔系不屑嗱。你可能日本嘅 AC， 可能 G 都系啦吓，曾几何时系不屑海外市场。但係 girl game 廠、H game 廠係冇辦法，因為佢哋講緊係一間真係中小，唔係中企都唔算小企。 佢點樣用？佢冇渠道去做，去幫佢做。 公司大鑊起嚟，可以得幾個人嘅咋？ 生意全亡關頭依家。 係啊，你點樣邊有餘力就可以出去搞外國啫？ 咁就呢個就我唔記得間公司叫乜嘢名啦。 係咪 BOE 啊？ 唔係幫佢哋上 Steam 嗰間啊？唔係 BOE 佢都係都係佢哋。去播喺 Steam 個平台係點講啊？有公司係專門去幫佢哋敲佢哋門，我話：喂，你要唔要考慮一下我哋上 Steam 啊，或者係上乜嘢個佢上平台賣啲 game 去外國啊？嗱，你哋唔識英文唔緊要，我哋幫你翻譯埋。即係你唔識中文唔緊要，我哋幫你翻譯。 我哋提供專才。 嚇、啊，咁咧你有啲咩問題，我哋可以搞掂佢。你俾個授權出嚟就得啦。 我可以幫到你。 咁通常呢啲當然啦，係專敲啲點講啊，唔一定大有名嘅廠，有即係有啲 哦 ，indie 都有機會嘅，其實即係如果 當然你個作為價錢當 indie game 佢都有人會出嘅，咁亦都係 個價錢都要價錢啱先，其實 尤其是一啲 H 部分並不是必要嘅廠，對佢嚟講嗰啲就更加係講緊，因為我連個十八禁 patch 都唔使搞，唔使諗 係啊。 咁啊，佢叫佢哋上手去，咁 唔 係 即係你開頭嗰批話，本來唔係想做 H M 嗰批啫嘛，其實 係。咁就係佢哋都會肯去做，即係好簡單，好記得噶。當年有支射封海外嘅，曾經有段時間封海外，跟住佢走咗去台灣賣 game， 就呢單有幾一世嘅真係。 我係記得 MIOI 咯 ，MIOI 啲大頭啊嘛！ 你給我記住有支射咁樣啊！我幫你屋企 開頭封海外，而家真係出英文版啊 ！MIOI 就係、 是、啊，但係佢 MIOI 咧，佢仲未走去台灣擺攤啊嘛！有支射走去就係好早噶啦，去 FF 嗰邊擺攤啊！即係嗰嚟嗰時我覺得哇，嗰時我覺得喂好生阿生，你嚟台灣擺攤，但係台灣咧係上唔到呢個網站嘅。即係雖然後屘好短時間，我呢個租我到完之後好快，即係唔係我套嘅，唔係因為我套完咗啦，係、大家 佢哋察覺到， 大家都發現到呢個問題，跟住就啊係，跟住就解封翻啦。但係係嗰陣時係去台灣嗰陣時咧，係台灣係上唔到呢個站，即係再變成呢個國際化。 點解其實當時有冇想出呢、這個拆咗呢個有資社嘅衝動嘅？ 咁我又冇乜咁去到咁嘅地步，因為我係好，因為佢啲 game 咧就佢被動地鎖咗國嘅。就算佢因為係有間你唔係裝 JWin 咧，你係裝你要玩嗰啲 game 係好 Q 麻煩嘅事。 哦，唔係，其實當年好多都係要 JWin 先玩到。 唔係講緊當得好耐，唔係你講緊啲講緊係1998年代，我唔係講咁耐。 OK， 係 XP 年代佢都係好難，因為 咁呢個就死好啲嘅呢個就。請 用日文名嚟做黨名啊！佢個壓縮檔入邊嘅攞日文 即係一般執行唔到啊！我哋正常嘅 Windows 係 純粹係唔 support Unicode 咯，最緊要係呢樣嘢啦。 啊，總之就係會喺冇理想係就算係中文 Windows 轉咗日文環境，佢都係一樣行唔喐，因為嗰扎碼會嗰扎檔名碼會亂咗嘛。有呢個有事實，我記得好緊，好記得嘅。我唔知佢而家仲係咪咁嘅情況，應該唔係啩？ 即係總之就係、是、講緊啲廠開始肯去海外。咁一嚟就係有人，係 冇辦法，係冇辦法都逼住要行行開。 亦都係有亦都係個原因就係、是、佢哋點講啊？有人好近呢幾年有人好大力敲。咁啊，呢個 partner 講 咯，裏應外合啦，即係裏邊內有因素，外有咩咯，係咯 factor 咁樣。 咁就仲有一種就係佢哋走去玩手遊嘅嚇。咁其實我係見到好 Q 多間熟口熟面。嘅 game 廠走去做，真係做 又係不務正業，又係 唔係不務正業？佢真係 轉型啦，即係咁講啊，即係講笑啫，講笑咁講啫。 因為好簡單，我做手機，反正我係賺唔到錢噶啦。老實講，你做隻 game 得幾百萬，唔係得幾百銷量。 唔係都係嗰句，即係冇一個行係可以永恆嘅。 我不如做隻手機，我不如做隻手機 game 搏一搏。雖然手機 game 嘅成本係高過做隻 Glow Game， 但係個市場會相對大啲嘛。 但係我又潛在市場大啲，我潛在利潤亦都可能高啲。 直播率大好多。 係咯，博得過啦嚇，即係咁，所以就好多廠，即係仲有講緊係其實揾到嘅，真係揾到嘅，因為講緊係你講緊好簡單，我俾到例子嘅就係、是、入妖蟲，我記得嘅，因為佢隻手機 game 有排名。我知道大概有几多活跃玩家喺度嘅。 有排名啲，其实可以测到大概几多嘅。 几多玩家？ 系啊，你大概可以估算到系啊，即系 佢大概系有六千活跃玩家。如果佢货金率系正常嘅 0.5%， 咁你咁就系讲紧都有几多都有几百只，都几百人。 三百人到咯，大概。 都有几百人货金金。咁你几百人货金金同几百人买只 game？是不同概念嚟喎，但係又貨金冇一扎人，有啲人係講緊係慢慢聲嘅喎，係為佢即係唔一定係為咗競爭嘅，有時真係 為咗追個角色咯， 為咗抽卡都可以噶，佢哋可以抽落去慢慢聲， 俾得起咪得咯。其實佢要係佢有錢，我俾得起，我要玩啫。 即係咁啊，變成 錢唔係問題。 所以只 game 而家仲響樹，即係咁就講緊係其實當然亦都有好多死在浪灘頭嘅有機， 我實有嘅一上工程呢樣嘢就 咁就即係呢個到手遊手誒呢個 online game channel 嗰邊再講啦。 即係點樣話彈球，即係有少少執到都算係咁啦。我唔要求要關半個級數啊。 實在地有人行翻嚟，係講緊係點啊？無疑我當點啊？啲廠商之間都會有交流噶嘛，啲老細可能係直情係相識，甚至以前係 以前我同一公司嚟嘅，可能分開出去做嘢啫嘛。 總之佢哋有只係交流網絡噶嘛，賺到錢咪一傳十，十傳百。喂，做 girl 嘅、 有執喎、 啊，佢唔係真係望到人，佢唔係望咁簡單，唔係望到人哋賺錢。係 資格嚟嘅， 係真係入邊有人行翻出嚟。喂，我即係靠佢翻到身喎、啊，有咁樣嘅人行出嚟，咁大家係唔係都係死噶啦？咁咪走出嚟搏一搏。 唔啱啊！呢個心態正確啊！ 同埋另一個原因好，呢個就無心插柳嘅，就呢個南關於南國呢事，南國咧興起令個 DMM 呢個唯一 Girl H Game 合法或者係比較大少少嘅統一平台係響得到，而且 DMM 亦都係賺錢賺到唔關其實唔關南國呢事。不過就另外一樣就 DM 賺錢賺到冇定使，即係 掘礦啊嘛佢， 掘礦呢個係咩啊？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幾次啦，呢、這個 DM 咪真係不務正業啦。所以佢哋啲人係有咗個平台可以做手機 game、手機 H game， 或者係佢可能佢可能純手洗個白嘅。 唔係你唔好話 H game 咯 ，AV 都係靠佢嘅。 所以令 即係唔要係我話呢個就 令到佢哋去有個平台俾佢哋去搏一搏。所以啲人點解會走曬去做手機嘅？咁嗱，老實講，呢樣嘢並你單單係呢一方面，並不是手機 game 去吸咗啲廠走，而係佢哋冇辦法，就係因為冇人再去成肯一餅嘢咁樣掟落去買隻 game 買隻 H game 翻嚟。 咁係， 咁佢哋咪唯有諗辦法咯。咁佢呢個結果就係呢個係結果嚟嘅，呢個唔係原因嚟嘅。就變成咁嘅款咯。 咁仲有咩補充下？有咩？ 同埋我咁暫時 係 咁啦。 咁啊，因為仲有如果要講嘅，仲有就係講緊呢個啱啱之前講啦，啲畫師啊嗰啲嘢咧，其實仲有個原因就係講緊而家啲畫師係其實唔再會做呢、這個點講啊？匿埋幾個月、半年去 build 一隻 game。 佢呢個動作。 唔係個個依家個速個個回轉速度好似快好多嘅， 快咗好多。 喂，同埋佢哋就算我唔做經，我自己都有渠道可以發表啊嘛。 同埋就係佢哋會成日會出現咗情況，就係揾唔到人，真係直情揾唔到人。之前我記得有隻 game， 我隻 game 叫咩名啦？係 因為 app game 太多，個需求量太高。 出第二代的時候個畫師走咗路。結果畫出嚟啲畫咧，就真係基本上唔可以叫畫嘅。我只 game 我哋係 咩魔幻少魔幻少女 新聞嗰度入邊有 魔幻少女啊， 好似都有提過。 應該係三代啊，依、這個應該 係三嚟 ，OK 啊， 三嚟 係唔係啊？我唔記得係咪呢單啦？就係我因為呢單都 有魔法少 第三集咯，係啊， 哦， 三代 三唔係嗰個啊， 我就話唔係呢集，應該冇咁久遠嘅， 冇啦，我哋冇咁經典。 我記得講邊就係個名唔記得，但係。我冇記錯，係 講老母定係家姐嘅， 講 mother 唔係講家姐，個名唔係好記得啊。 係咁樣，總之係 嗰啲佢揾到，嗰啲佢第二代揾到呢個第二代個前畫師走咗，佢揾咗第二條友去畫到係好似小學生圖畫咁樣嘅。 咩？即係你啲咪咪嗰啲啊？ 總之係唔見得人嘅個樣係。 就係講緊其實佢哋一嚟佢哋本身就已經承受唔到個點講啊，搶高咗個行情。因為其實喺手機 game 出之前咧，個行情冇咁高嘅，佢哋相對 咁你多咗需求，咁就會咩嘅拉高咗個咩？ 因為講緊啱啱講緊就係講緊你幾個月，可能你一隻 game 你可能一條路，可能最少都一條路線，即係最少係某個角色嘅相關 event 都係你畫嘅，好正常，最少咁嘅情況啊嘛。咁可能你幾個月都係畫佢同一隻 game。咁咧，你相對嚟講，你個單作，你個你每一張畫 個份量多啲咯， 個時間嘅利益其實係低啲嘅。 嚇，係啊，拉平係啊， 因為佢夠多作俾你，所以你接受一個更加低啲嘅價啊嘛。但係當你有好多零零碎碎嘅單作俾你， 係啊， 咁嗰陣時你就肯定會揾啲高價少少嘅單作去接噶啦。 有得講價嚇， 所以就變成佢哋畫嘅。无论画嘅、做企画嘅、做写剧本嘅、玩 game 嘅，全部都离开，都离开咗。 但系我见而家系好多做写剧本都开始唔知写轻小说，系连写动画都 动画都有人方啊！你又系啱啊，冇错。 因为其实除咗即系大家都知 道，写得劲嗰几个啦吓， 唔止劲嗰 几个， 系 唔劲 嗰啲 都 知。系啊，即系总之， 拉夫上马越多。 系即系我有你识写就算嗰只，我唔要求你写得靓、写得劲嗰啲。 唔係，依喺應該就動畫商，唔係一樣就係動畫本身，一季要急排，而家一季起碼四五十套。 係啊，即係個量又高咗，你各方面嘅人才都缺，你唔好話畫真係劇本都唔夠。 我動畫主要搶咗嘅人係高端嗰邊嘅人， 即係寫劇本 寫叻嗰啲要寫動畫咯。 因為好簡單，因為即係你講係多劇一個月都係四十隻啫。即係一個月都係四十隻套動畫。 四至五十啦，如果你正常。 冇，其實冇額外增加咗好多需求。但係你手機 game 就係講緊你狗屎垃圾都有㗎，都有㗎。 冇啊，係唔好搏一搏少咯。 係啊，就係。 啊，搏唔到咪算咯，都冇損失嘅。 手機 game 反而搶多搶嘅係中低端嗰啲人。 手機 game 反而如果講，你係講用家定係講個作家 嗰邊？ 即係作者。唔係低成本啫嘛。寫 program 同埋畫畫嗰班，如果講話搶作家咧，即係想寫劇本嗰班就應該係動畫同輕小說。 係。 即係調翻兩邊。 動畫係我頭先因為佢絕對隻少啊。所以佢搶嘅能力主要係搶最勁嗰扎，只能搶最勁嗰扎。輕小說就搶走咗好多啲中堅級嘅人，即係最低端嗰啲咧，手機 game 都有搶到嘅。即係變成就係佢啲要人冇人，要錢冇錢，要客冇客。咁啊，咁樣個市場唔接啊，乜都真係翻嚟揾我算賬。 我最主要都係客嘅啫，其實即係因為冇客，所以其他嘢就即係 冇客嗰啲就點入嚟啦，大佬。即係而家其實靠嘅，而家 L 即係有客，我可以提高個價錢，可以去挖人啊嘛，但係唔得啊嘛。 而家係真係靠住一批叫做咩啊？真係最黑 core 嗰批咯。 唔係，我一做玩落去唔係咯。 我覺得點解我要強調係製作側先出問題咯？好簡單 ，smartphone 唔係2012年出世嘅。 但系我覺得係個熱潮係嗰陣時開始，即係開始普真係普及。 係先喺製作側嗰邊俾人挖走咗，然後因為質素下降，啲人慢慢就跟住就開始做。好簡單，就係經常會見到係意識住嗰啲討論就係講緊，喂，我想玩 H game 啊，仲有乜嘢 H game 可以玩啊？ 可以玩 垃圾啊，大佬！ 其實成日都有人問有冇新有冇嘢推介，但係大家都係推唔到。 係因為就係講緊台面根本就冇嘢攞出嚟啊嘛。我點解要情講呢樣嘢？就係因為 係先從製作側開始崩壞 HDMI 係，唔係由玩家側崩壞，因為玩家側講緊係其實從來都係少數精鋭，嗰扎人其實係點講啊？個死忠度係好 Q 高，相對嚟講，即係講緊喂，你有一隻 game 一隻 HDMI 好賣嘅都係講緊幾萬嘅咋，呢個市場好 Q 細嘅咋。就係講緊佢哋其實係個忠誠度其實相當高嘅，佢哋會調翻轉會揾 game 去做慣嘅。當我哋揾嚟揾去都揾無可揾的時候， 都冇可揾咪走咯。 咁咪唯有走咯。即係我要強調嘅係呢一點，就唔係話啲人唔走，所以銷量低，然後乜乜七七。因為咧講緊係好簡單嘅啫，全盛期最好賣嘅十萬，好難過呢個數嘅。 冇讲十万啦，其实通常过 正常一万 到五万都系超大作噶。 只要唔 你 过 到一 万 已 经 系有 赚 嘅， 你五过到五万就可以做年度第一噶啦。 啊，梗系啦，呢个就 咁。但系现在2017年天劫系咪2017年噶？ 咩啊？天劫系2017年系啊，2017年好似得个天劫好似得个万零度噶咋，我冇记错，万 五 度。 千五铺唔系 千五 TC 转成廿三，大概 系 应该系 有三 万 啊？ 系咩？ 唔係千五點乘廿三喎， 千五點乘有三萬 三 萬三 萬 幾三萬有三萬係， 即係呢個推測嗱呢個最終因為最終年底個結算仲未出但係相信點啊最我個咩由五百幾萬縮到三百萬，咁你理論上如果係等比的話，咁最高峰由十萬應該跌到得翻萬幾，應該得翻幾千添啊，萬都見唔到噶嘛，但係唔係最好賣個嘅 game 都仲有幾萬嘅喎。即代表住仲有幾萬人係肯俾錢買 game 嘅，問題就係嗰幾萬人揾唔到其他，揾唔到其有 game 可以真係俾你值得俾你佢哋抌錢落去買。即係我覺得，所以點解係話呢個係由個製作室去崩壞？ 嗯、 最好賣嘅依然都仲係有喂三萬幾咧。老實講啦， 即係個形象係畸形啦，其實冇錯。 因為好簡單，醫社最好賣嘅其實都係五六萬嘅咋。佢都係跌咗一半，係好誇張，都係好多嘅。但係相對成個市場係咪其實跌一半唔係好多咧？ 同埋即係如果講到連埋一般向家用機嗰邊睇埋嘅傳眾二都仲有十萬嘅， 係 因為大家都即係如果你話依方面肯做嘅，大家都係肯俾錢嘅。 咁家用機就唔同市場。 但 係 佢本身佢係由 Girl Game 嗰邊走過嚟嘅。 我知，但係問題係咁啊，你改咗平台就另一個世界，就係相對冇咁確定嘅嘢。即係好簡單，依社年度第一佢攞過幾次咯，即係佢嘅年度第一，但係佢當然佢攞唔到十萬嗰種啦，都係五六萬個印象都係。咁你咁天劫亦都唔係最 top 嘅程度，咁打個折。再打個折都仲有三萬幾，咁啊證明最好賣嘅，其實冇跌到幾多，其實成個市場絕對數目少咗，同埋平均銷量少咗，就呢樣就反映到係其實係個製作室嘅崩壞開始咯。 OK， 咁大致上差唔多啦，估唔到講成個鐘我都。 咁其實呢個 topic 我就想講好耐嘅，不過就俾你撩起咗。即係如果你多，如果有多少少時間，我可以整理咧，就唔止一個鐘添。 依個嚟揾阿超監啦， 唔開支票咯， 開支票，因為而家咁樣講完之後，我可能冇乜冇講啦。 咪等下次可能有咩特別新， 睇下冇啲教外嘢真係揾到喎，真係原因居 然咁可以開下支票，就係我哋應該會講 L 動畫嘅 L 動嘅。 呢、這個就遲啲先啦，呢、這個我而家 冇人諗啦，即係估唔到我哋講 L game 講得咁學術咧，一啲都唔 係，L 動我都好學術噶。 我其實老吹嘅啫喎，其實 就係咁啦。 好啦，咁今集到此為止啦，下一個禮拜再見，拜拜。